尼泊尔的阿尔潘堡5月26号刊载了尼泊尔记者协会主席就我国进行北极星二型地地中远程战略导弹试射并大获成功一事所发表的文章。文章指出，朝鲜的北极星二型试射成功的消息一经发布，美国及其追随势力就大吃一惊，他们和联合国都大造舆论，以图毁损朝鲜的形象。美国应当改变错误的对朝政策，再也不要威胁或刺激朝鲜。